有分身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 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初生之苦将你看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Monica， 谁能代替你地位，想当初太自慰，真心当是艺，当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衣柜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

期限，它终于飞回我手里。送了它的快乐，只交在店里最经典，太到累了，都在睡过，偏偏风给听到怕了，谁在偷笑呢？我靠着大栅栏，吹着风，唱着歌，睡着了。 我们听到的那首《稻香》是周杰伦演唱并作词作曲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《摩羯座》当中。在2009年呢，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，以及雪碧榜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地区歌曲奖等奖项。仔细听啊，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真的非常美好的歌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，叫做《夜曲》。和音乐大师肖邦的一首乐曲同名，歌曲为我们讲述了男主人公为了怀念逝去的恋人，仍然选择用弹奏肖邦夜曲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那段逝去的爱情，让我们听起来有一种凄美的感觉。 一群嗜血的蚂蚁被腐肉所吸引，我面无表情看孤独的风景，吃着你的爱开始分明，失去你还有什么事好关心？但各自不再像在和平，我终于被提醒，我这身为时代是毒瘾。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。啊，我应该是走你，夜色不敢进公园里，站立的背影在漫天飞行，送你的白色玫瑰在春来的环境凋零，午夜的宿舍上诡异的很难静静静听。我黑色的大衣，想我的你，日渐冰冷的回忆，走过的走过的生命。始终明白我记忆，我在空旷的墓地，老去后还爱你。 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，纪念我失去的爱情，跟夜风一样的声音，心碎的很忐忑，手在键盘找感情，我给的思念很小心，你埋藏的地方只有你。 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， 跟夜风一样的声音，心碎得很挑剔，